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是继续啊要上那个小青龙汤的加减法，然后呢顺便把瓜楼根这位要教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上桂枝加葛根汤的议案。这个上个礼拜啊教了关于牙痛的一些方子啊，那其实对我来讲也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在牙科啊也是会用一些像是细辛这种比较阳比较外发的药来治一个发炎。那细辛呢在中国古时候也不只是来治牙痛啊，甚至是这个口疮也有用细辛漱口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嘴巴破掉对不对，我们理所当然的都会觉得说哎，这东西是发炎嘛对不对，至少你要杀菌啦清热啦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在临床上面古时候的人也是用细辛的，那如果是内科的吃药的范围的话，像扁桃腺发炎我们少阴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也常常会有很好的疗效。那麻黄附子细辛听起来都是很热的药对不对但是它对于那样子的发炎是有用的。那就在教完了这个中医牙科啊，这个大概带同学看过一遍中医牙科史之后啊，那我有一个朋友啊从前一起学中医的，那他就是好像连续几天他发口疮，那我忘了找他是跟他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讲说啊，我今天得去早一点睡觉了，因为我最近嘴巴破得很厉害，那要多睡一睡才好。那我记得当初啊差不多5-6年前啊，可能更早一点，就是当我学中医不久的时候呢，像我跟我的同学都会觉得说嘴巴破是上火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吃一些下火的药来对待它呀。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牙龈肿啦嘴巴破啦，我们就会比如说吃黄连啊之类的，然后后来发现用黄连的效果啊不但不怎么样，有时候还会恶化。那我就想说既然嘴巴破常常是在我们睡得不够的时候对不对，那睡得不够就是比较是虚吧，尤其是说是阴虚火旺，于是呢到后来我就发现说用这个当归补血汤啊来治嘴巴破效果比用寒凉的药好很多啊，当血够了之后呢自然这个热就被它收掉了啊，我们说这是阴阳相报的一个理论嘛，那你的阴大起来就会把阳吃掉一些。那结果呢这次我这个朋友他就说我呀现在是已经这个礼拜都有乖乖吃当归补血汤啊，就是其实在几年前我们已经开始把吃黄连这件事情改成吃当归补血汤了，可是呢你看我吃到现在还是不够，可见的我一定是没有好好睡觉啊。那我就说你还没有服脉，那我那朋友就把一把脉，他说哎，好像没有服脉，一开始冒口疮那两天好像还有一点服，那现在已经没有服脉了，脉就很普通的脉了。然后他又说可是我嘴巴破牙龈又肿啊，那我就说牙龈肿啊，我上次给同学试的细心，同学食量都很小还剩一把啊，你要不要拿一点去嚼一嚼，然后他就去嚼一嚼啊，然后过了一个钟头之后他就说哎，牙龈不肿很多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这边有那个生附子的科学中药啊，你呢这个口疮啊我们就拿真武汤3克理中汤3克再加生附子2克来吃。他听了之后就有点皱眉头，我说我的生附子做得还不错没有毒性的，他就这样子吃，然后吃了之后第二天就跟我说哎，口疮好很多了。他说然后他就一直在问我说为什么，为什么理中汤加真武汤加生附子可以退火，就听起来好像没有一个药是寒凉的啊。那我就说或许啊就是现在天气冷嘛，所以呢你气血都已经因为身体这个冷的缩起来啊，所以就算你吃了很多当归补血汤可是这个血根本就到不了嘴巴呀，那你用生附子破阴石让这个血能够上得来它才能够修复它自己啊。其实我们治疗少阴喉咙痛啊那个什么用生半夏跟桂枝做的那个药啊也是一样，就是要把 淤住的地方打通，身体的自愈机能才能够上来。那如果用我们上次讲的阴阳理论的话，就是你要吃这种附子类的东西啊，你的身体才会自己分泌这个类固醇来消炎嘛之类的啊。这每个理论都是胡随便掰了，重点是吃好了。那当我，然后我那个老同学呢，他就觉得有一点，就觉得说，天哪，就学中医要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翻案吗？就是从前是说上火就吃降火的东西理所当然，然后接下来说上火吃滋阴的东西也觉得理所当然，现在上火要吃破阴食的东西，他觉得说就是中医再学下去好像就是不断的颠覆自己的感觉。其实我们的这个教学啊，在未来有些东西也会颠覆掉的。我现在是不急着处理这个部分，因为呢，我会觉得我们中医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啊，最正确的就是最大公约数的正确，我们要先把它学起来。然后呢，渐渐我们会发现，哦，原来台湾人的体质可能偏向哪一边啊，美国人的体质偏向哪一边，那我们再做一些调整。但是这个最基本的纲领我们要先会，就像是将来啊，我在教这个补药篇的时候，我们等到太阳、阳明、少阳、山阳篇教完之后，我可能就会抽时间先教同学补药篇啊。那那个时候同学可能就会发现说，诶，张仲景时代的补药啊，好像滋阴的药还蛮多的，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所谓虚劳啊，这个劳症是一个以阴虚为主的病。那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就不一定是以阴虚为主了，但是我们至少各种补药它能够做到什么事情，我们要先把它学会。所以呢，我想要等到三阳篇教完了，然后呢教同学张仲景的补药篇，然后呢等到同学非常熟悉这个滋阴药要怎么打了，然后我们再进入三阴篇，再来翻案啊，开始学扶阳药破阴时的药啊。那像当然呢，就是看到有一些病症啊，不用生附子就很难处理得好，所以我就会觉得同学如果可以的话，生附子最好在家里面囤一点啊，囤一点起来。那当然绝不是要你现在立刻用啊，因为我们班上也有一些同学是后来才来的，甚至不是，不，我这样讲不对，这样讲不厚道，因为生附子的煮法我好像是在前一个班有教的比较仔细，这个班是教附子的时候顺便讲到一下哦，比较讲的是泡附子的煮法，生附子的煮法我没有很仔细的说过。那如果同学随便这样子生附子买来就丢下去哦，如果那个因为买来生附子是泡过盐卤水的啊，对不对？因为生附子是采收之后如果不用那个盐卤腌起来的话，三天就会腐坏嘛，所以就用这方法来保存。但是煮的时候一定要让把那个盐卤水泡掉，泡干净，然后一泡干净立刻就要煮，因为生附子一旦没有盐的那个防腐它立刻就坏掉了。然后煮了之后它不能要滚超过一个小时啊，比较不会有毒性。这样子就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有就是吃下去以后可能很多人会有不一样的反应，有些人吃了会全身发冷，有的人会狂拉肚子，有的人会忽然咳嗽喷鼻水，有的人会流鼻血，就是还有种种的啊不一样的现象会发生。或者是就你说我要吃破阴时的阳药就吃得全身发冷啊，这也是感觉很奇怪吧，对不对？就是有很多的状况，我想以后呢会正式的教同学。但是我是觉得生附子这个药材啊也是得来不易啦，有机会买就存一点起来嘛，反正盐巴腌起来一年半左右还不会坏，放在冰箱啊还可以放着，那等到需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药。因为呢我觉得我教中医常常是在鼓励人吃补药，当然我觉得补药我的助教吃的是殊无滋味啊，他们觉得好像有吃有饱必就这样一直吃，那说吃了半年一年你身体有健康多少，好像差不多嘛，就是可能我这个补药的这个倡导也有点倡导的有点没意思了。但是呢我想我的老比较老的同学或怎么样，大概平常在家常还是会吃一点补药保养的嘛，就是会觉得说，哎，冬天如果有吃一点暖药，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冷啊，或怎么样，就是身体感觉会好一点。那可是呢，也有同学家里面的人是这样子，就是他吃了这个补药之后呢， 即使是很少量的补药，它也会很容易上火，比如说冒豆子啊怎么样，然后就不愿意吃了啊，说破坏它的美观。那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他的体质太热所以不能再补了，还是因为他的体质太寒所以把补药都挡出来了呢？那我不敢说绝对啊，但是在台湾呢，大家扪心自问，过去的多少个夏天你吃过多少刨冰啊跟可乐啊，就是你的体质要太热的几率到底有多高呢？哦，这是一个你自己回想的人生史啊，就会知道的。但是我也不能说你过去吃过冰，你就一定是寒的体质，因为有些人的体质还要看五运六气啊。如果你是火年火月火日生的那种，是那种像是纪晓岚一样的体质啊，像那个什么铁齿铜牙纪晓岚啊，就是听说是火精转世嘛。他从小时候在家里面就是半夜全家人都看不到，只有他看得到东西啊。然后乾隆叫他去修四库全书，他说你不行，你一定要把我老婆送进来，不然我会爆炸。那乾隆不给他老婆，不把他的太太小妾送过来，就发现纪晓岚全身在发炎哦，眼睛红肿，然后赶快哦赏给他两个婢女哦，让他可以解决一下啊。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他还有他基本的不一样啊。那这个，但是呢，我觉得我十之七八或者说十之八九哦，吃补药吃不进去的人呢。我比较会倾向于用破阴石的药，把他的身体这个补药可以进去的路挖开，然后再补。就比如说班上有同学，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先吃生附子的四逆汤，再吃补药。那有些同学就觉得，哎，这样子吃就好像比较补得进去了。像这个礼拜也有一个同学，他的小家里面的小孩嘛，他就说原来给他吃什么补药都冒豆子啊，然后现在给他吃生附子的四逆汤就不会冒豆子了。所以这个破阴石啊，当作是进补的前面步骤的这个做法啊，可能将来同学也会必须要把它学起来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岛国的体质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啊，就是有这样子的现象，或者说有这样的特征。那么，不过呢，因为我这个课呢，补药是日后才教嘛，那常常挂在嘴边讲的这个什么肾气丸啊什么的啊，那也不是那么容易吃的药，因为肾气丸是那种有感冒的时候就不能吃啊，因为它会把这个邪气收在里面，因为它平常是负责把补药拉到最里面的方子嘛，那有感冒就把感冒也拉进去啊，然后就都不会好。那肾气丸加感冒一起的威力我也领教过，非常可怕。那这样子，所以我就常常会听到啊，同学跟我讲说，啊，老师啊，我这肾气丸买了，可是到今天还没有吃，因为我每天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感冒啊。这个最近天气那么冷嘛，对不对？就算没有桂枝汤症，你也是雾风雾寒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分不出来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发现说，哎，怎么最近啊，我们礼拜六班的陈助教啊，好像吃的头好壮壮的。我说你吃什么补药啊？他说我吃这个李可的肾四味啊。哎，那我就觉得，哎，对哈，在肾气丸大家啊不知道该怎么吃才吃得好的时候，肾四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大陆的那个老中医啊，那个用金方跟这个很火神的药的这个李可，他有常常在药里面加四味药来补肾。那这四味药呢，它是像我们用肾气丸补肾，选择的是肾气丸，它有三条经的引经药，可以确实把阳气拉进少阴、厥阴、太阴，就是肾气丸的功夫在那里。那李可的这个肾四味呢，他用另外一招，那也很有意思，他用阴阳相保，就是他用补肾阴的药加上补肾阳的药，然后这些药呢，自然会找寻肾当他约会地点啊，就这个药本身会就是补得还蛮精准的哦，这样子的一种思考就可以省掉那个可怕的三阴经引经药啊，因为那三阴经引经药遇到感冒就不得了了。那所以呢，那个李可的肾四味啊，他平常是那个通常都是每一种药一加就一两啊，很多就30克了。但是同学如果用科学中药配起来啊，这样子吃一吃，每次吃个4-5克啊，基本的疗效还是有的。那它的肾四味呢，是有枸杞子啊，这些都等分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菟丝子， 菟丝子它是用酒炒过的啊，可是我们就算科学中药没有用酒炒过，其实这个补性也是不错的。那另外就是盐炒过的补骨汁啊，那这个补骨汁如果你买得到盐炒过的就买啊，如果买不到的话就科学中药也可以，因为我记得陈柱教授都用科学中药。然后还有一个鲜灵皮啊，鲜灵皮就叫做淫阳藿啊，就是让阳变得很淫乱的一种草啊。那当然人吃了啊，就阳是吃草的嘛，所以撑不住啊，人吃了就是会比较暖了啊，这样子。那补骨汁这味药呢，它在中医的方剂里面呢，又跟另外一个药可以凑成一个方子啊，就是补骨汁跟核桃加在一起，叫做青鹅丸。啊，这也是一个补肾的很有名的方子。那这个，所以呢，李可的肾四味往往也会把核桃加进去，所以就变成肾五味啊，就是这些药等分放在一起。那陈柱教他在肾虚的时候，他说他比较会腰酸，所以他就把腰酸的基本药也放进去，就是他把杜仲也放进去。那这样就六味加到一起。那陈柱教他是，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啊，腰酸的时候啊，这样子吃一吃，腰酸就会很快就好。那他原来以为那只是他的私房菜啊，可是呢后来他说什么这个礼拜啊什么分给朋友吃，就发现别人吃效果也不错啊。那大概就是基本上这个疗效是蛮好的啊。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医术还不足以啊把肾气丸用得很顺手的时候，那至少吃这些比较温和的补肾药啊，可以稍微冬天好过一点啊。那如果吃这个都还会上火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你的基本体质是怎么样了啊。那当然从少量吃起也是一个方法。那我不晓得我这个班有没有讲过，就是说吃补药的话就是不要吃生冷啊，冷的饮料啦，生的青菜跟水果啦就不要吃啊，那个蔬菜吃熟的就好。那水果的话一个礼拜呢大概一个柳丁就很够啦啊。那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我也晓得啊。那这个不过呢，这个我是觉得在这个班上啊，我就不是那么的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扶阳思想啊，以后同学慢慢认识到就好了。就是将来吧，就是。等到我们学到这些用阳药来破阴的这些法的时候，在那时候再看医案啊，就会看到那些医生很好玩，一个个在抱怨说，哎呀那个病人啊，原来已经快要医好了，回家吃了什么清凉饮料就破功了怎样怎样。然后当时医案看了很多的时候，同学就会稍微乖一点了啊。现在不急着要大家乖啊，反正桂枝汤葛根汤都是吃一下下啊，有效就可以把它忘掉的东西。那就现在先到这样就好了啊。我对同学要求是没有那么多的啊。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呢看回小青龙汤的条文啊，我们把小青龙汤的这个加减法顺一下。这个我们还是看这个卷七的第九条。那这个小青龙汤原来的条文呢，这个伤寒表不解啊，这个表不解其实多多少少就是有一些恶风寒啦，或者是脉比较偏浮啦，或者是有发烧啦啊。当然这个小青龙汤的那个脉象啊，因为里面有痰饮，所以它的那个浮脉会有点偏到弦脉去，可能会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用咳嗽的感觉来分辨也会很容易分辨啊，不一定要把脉。那这个肝呕发热而咳，这是本来的主症嘛。那后面呢这个或怎么样或怎么样啊，就是小青龙汤的这个兼症。那我们之前呢桂枝汤啊有什么不一症状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分别有一条叫桂枝加葛根汤，什么桂枝去芍药汤，什么桂枝加附子汤，什么这样子，对不对？那张仲景可能是看着说读者这样子大家也了解了啊，所以以后再遇到这种加减的，他就一个方剂就一次讲完了。所以呢如果你小青龙汤呢有它的主症之外啊，你还会这个还会渴的，那这代表什么呀？代表身体的水不够嘛啊。那只是这个小青龙汤的加减 虽然是张仲景很好意的这个第一次向读者示范加减法，可是张仲景的第一次示范其实就可以说蛮失败的。乃至于说后来啊，注解《伤寒论》的医家都会常常觉得说，小青龙汤的加减法真的是仲景的原著真迹吗？还是后人随便加的？因为小青龙汤的加减法有点诡异。首先呢，这个霍可，就是小青龙汤，这个一个人哦，干呕而咳的时候，其实很难嘴巴干的。同学有没有发现这两个症状不容易并存？就如果你一直咳嗽，一直有稀痰流出来，然后一直那样子的时候，嘴巴如何干？所以这个小青龙汤要遇到咳症是很奇怪的啊，因为如果是小青龙汤的那个咳嗽的状况，然后人又很渴很渴的话，那往往那个整个主症结构会偏到大青龙汤那边去。所以这是第一个让人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不是绝对不可能，而是有点怪。然后这个霍利霍耶啊，其实这个拉肚子是蛮可以想象的嘛，就是小青龙汤症的这个患者的基本体质就是水代谢不好嘛，但他生病的时候可能水代谢功能就更差了，对不对？所以他肠道不能好好的吸水就会拉肚子啊，那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那霍噎就是当你这个人会觉得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塞到一样一下啊，但是噎这个字啊，以这个症状来讲可能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呢在小青龙汤症的这个框架之中的噎，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那个还是啊水的代谢不良，有水气塞住哦，并不是每一种噎都是水气塞住啊，只是在小青龙汤症里面大概是水气塞到了，然后或者是小便不利啊，这个也是水代谢的问题。那这个肠道不会把水吸掉，不能把它变成小便的话，那你的肠子本身就都是水，对不对？所以你的小腹有可能会胀满啊，然后或者是喘。那小青龙汤的主症虽然说是咳，可是小青龙汤可不可以喘呢？啊，可以的，因为你不能叫一个病人说你只可以给我咳，只可以给我喘，二选一啊。通常一个有比较容易气喘的人，他一旦咳嗽起来，那个喘也会混杂在一起啊。所以呢。那我们就来看他怎么处理啊。首先呢，他说若渴的话呢，就去半夏加瓜蒌根。那这个去半夏加瓜蒌根这件事情啊，在小青龙汤里面是常常让人觉得加不下手。怎么讲呢？就是瓜蒌根这味药啊，它去痰饮的效果不是那么强，所以一旦把半夏拿掉的话，小青龙汤里面去痰饮的药就只剩下干姜在那边孤军奋战了。那加上瓜蒌根是一个又凉又润的药，所以在小青龙汤症里面啊，要加瓜蒌根不是那么好加。不过呢，你说去半夏加瓜蒌根是不是张仲景的手笔呢？那个是，就是在半夏跟瓜蒌啊这两种药并不是什么 A 加 B 会有什么毒性反应啊，并不是那种相反相克的药，可是呢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啊，半夏跟瓜蒌根几乎是王不见王。因为呢张仲景的条文里面几乎就是渴的话就把半夏拿掉啊，不拿掉半夏的只有一个麦门冬汤跟一个金匮要略里面的温经汤啊，因为桂林本的也没有半夏。那这个麦门冬汤里面有很大量的麦门冬，那个半夏只是帮忙当润滑油而已啊，就是说已经很滋阴了，所以不会怕半夏让那个人变得更干。那温经汤的话严格来讲那也不是渴，温经汤是嘴唇干，没有说你嘴巴里面干啊，所以那可是呢张仲景渴的时候呢就多半会加瓜蒌根，因为加了瓜蒌根呢可以润胃，让这个人的这个水在这边比较够。所以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就是渴的话就不会放半夏，会放瓜蒌根，那就是所以他这两种半夏瓜蒌根是通常就是王不见王啊。那只是说在这个小青龙汤症里面 去半夏加挂楼跟疗效上来讲不怎么样啊，所以就我们就姑且就是张仲景在这边提出了挂楼根，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讲义，我们来把挂楼根这味药啊稍微看过一遍。那挂楼这个药呢，它也不只是挂楼根一个部分而已，它这种瓜藤啊，它会这个藤蔓上面会结瓜，瓜里面还有瓜子。那我们今天呢瓜那个瓜楼石啊，就是那个瓜本体跟里面的瓜楼仁，我们都不细讲，我们今天就先看瓜楼根。而神农本草经里面啊，这个瓜楼的这一条呢，其实也就是指瓜楼根了。那同学翻得到吗？在讲义第几页啊？啊，好啊。那这个瓜楼根呢，我们在之前上课讲到葛根的时候，其实就有带到一下，因为研究仲景方，我觉得葛根跟瓜楼根一起读啊，会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葛呢跟瓜呢都是藤蔓类，对不对？那藤蔓类呢，它靠着那一点根就可以把水输布到这个藤蔓的那么远的地方，所以它一定能够，这个藤蔓的根通常都是能够疏通经络，对不对？或者是把水气运上去。那我们说葛呢，它是开细碎的小花，结出来的果实是碎碎的，像稻谷一样，我们叫葛米，是细粒的种子。那这个细碎的种子就代表说葛根呢，把这个水抽上来以后，那个水是散开的，所以呢葛根吃了以后，它就会散布到人的表面去疏通经络，或者是把身体里面的湿气提出来啊。比如说喝了酒之后，那个酒的湿热之气，葛可以把它提出来。可是呢瓜楼呢，它这个藤蔓呢长到顶会结一个圆圆的瓜，然后那个瓜是很重的，所以瓜楼提出来的水气呢不会开到人的最表层，它会润在人的这个比较是脾胃的胃这个地方。那当然它也可以顺便润肌肉，所以呢在这个仲景方里面治疗这个痉病，就是发高烧抽搐僵直的时候，有一种痉叫刚痉，是流不出汗的，那是用葛根汤来医。有一种痉叫做柔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表面的，就用桂枝加瓜楼根汤来医啊。就是它的这个同样是润，葛根可以打到最表皮底下，那瓜楼的话就是到胃跟肌肉而已啊。它把这个那瓜楼是一个能够让人的胃这边水变得比较多的药，那它也不像葛根那个抽拔的力量那么强。要像葛根用久了啊，人就会到最后肠子都干掉，就是我们说葛根结胃汁啊，就是一直抽水上来，一直抽水上来，里面会干掉。但是瓜楼好像不太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水抽上来还是在肠胃道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没有那么干啊，所以瓜楼是一个我们常常用来当凉润的药。那我们说它这个味苦寒啊，这个好像石膏都只写到微寒，对不对？那瓜楼有那么厉害吗？我想瓜楼这个凉润的药啊，可以说它有那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两的石膏跟一两的瓜楼，会把你寒坏的是瓜楼，不是石膏。因为石膏的药性比较淡，就是比较煮不出什么名堂。那当然了，如果生石膏啊，你有这个肌肉里面的热，有这个白虎汤或者大青龙汤这种热，那你用生石膏下去呢，它可以让你微微发汗解热。可是如果你一点热都没有，你吃生石膏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把肠胃凉到，就会拉肚子啊，还是会。但是有病治病，没病杀人嘛，仲景方就是这样。那这个瓜楼其实吃多一点呢，就会很容易拉，因为它还是会让肠胃太凉啊。所以说苦寒也没什么不对。那它的主治呢是治这个消渴。那这个消渴病啊，到底能不能跟现在的糖尿病画上等号啊？这是不一定的，对不对？但是像张仲景这治消渴的方啊，有好些个方在现代的糖尿病临床上面都有相当好的疗效。那像这一类治消渴的方呢，瓜楼根是常常用的，因为他一个人如果一直渴，你加了瓜楼根帮他润一润胃，就会比较不渴。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要用瓜楼，不是用石膏知母？因为瓜楼根是凉，然后来润你，对不对？那石膏知母是你身体里面有实热，然后才把它清掉，所以瓜楼根比较不清热。哎，你不要玩笔啊，四小孩， 吵死了。那个，那这个啊，现在的十方的那个，十方的这个糖尿病的药，其实或者是金方的都会有啊。那这个治疗这个身热烦满的大热啊，其实如果是很不严重的白虎汤症，挂漏根是可以代替白虎汤来清这个热的。只是石膏是把那个热推出来，挂漏可能是从里面带下去啊，但是它基本上可以清胃热啊，所以这个领域的用途是有的。那这个补虚安中啊，当然这个不是每一种虚挂漏根都能够补啊，挂漏根呢它能够补的虚呢，大概只是一个人啊有很多的热，乃至于他的津液都被烧干了，那这样子的一种阴虚，脾胃的阴虚的这种状态呢，大概可以用瓜蒌根。那其他的很多种补药我们是不会用到瓜蒌根的啊。那然后呢，最后他还有讲这个续厥伤啊，就是凡是刮疼之类的东西啊，疼类的东西都比较会通经络，那如果你的经络有受伤或怎么样，那你用瓜蒌的话，它可以好像把它钻过去让它长回来啊。那这个续厥伤的药呢，我讲义上面就有放一个30页的讲义啊，我有放一个内托生机散，我中医基础班有教过这个方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方啊很能够看得到瓜蒌根有多厉害。这个民国初年的这个张锡纯啊，他的《中中参西录》这本书里面呢，他有一个方子是这样子，但是他的方子最主要的是最主要长肉的这个力道啊，是来自于黄芪，就是《神农本草经》里面呢，黄芪主什么九败疮啊什么的，就是黄芪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几乎就是一个让人长肉的药。那如果你不是用这个瓜蒌来处理这个伤的话，一个人啊，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人会受伤或者是开刀，